非常非常用心的吧？ 没错没错，因为当时正祖呢非常喜欢当时朝鲜时代的一个画家， 嗯， 他是这个别号为这个谭元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金弘道。 哦，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然后正祖就指命为他，他为这个寺庙重建的负责人。 嗯， 然后这个龙珠寺的名字也是正祖他亲自起的。 嗯， 那这个龙珠寺的名字是在这个寺庙经过四年的这个工程之后，重建工程之后，就在竣工的前一天晚上， 哦， 正祖做了一个梦哈。嗯，梦里就是看到这个一个龙，一只龙含着一颗龙珠升上天了。 哦， 嗯，所以他就第二天就取名为， 哦，龙珠寺。 对， 哦，这 很有意义。 嗯，如果以古代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可能在梦中为自己说了一些寄托。 是是， 嗯 嗯。 那龙珠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看点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龙珠寺去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我们进到龙珠寺之后呢，和这个建筑算是一种非常给人一种非常雄伟的一些感觉吧。 嗯， 然后这建筑里面还有一些专门的博物馆。 哦，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遗产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嗯， 然后进到龙珠寺之后呢，能看到这个有名为连峰桥的一个小石桥。 嗯 嗯，然后在这个石桥周边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秀美的。然后在这石桥上刻了一段字哈， 嗯， 是到此门来莫存知己。 嗯， 那意思就是说来到这个门之后呢，请大家把这个心里的一些心里的一些所有的一些烦恼的一些苦闷都， 哦， 对给它放空， 杂念都给 杂念都给它抛掉。对， 哦，很有哲理啊。 对，所以一来到这个龙珠寺就给人感觉这个身心被净化了。 对啊， 嗯， 一下把你内心的烦恼都吸走了。 对，刚才一提到烦恼，我们的朴主播最近有什么烦恼吗？能够分享一下吗？ 烦恼， 抛下 最烦恼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 对， 这可以抛下吗？ 这个能抛下，可以的。到自然当中就没那么热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吧。 是 啊，这个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一些东西， 嗯， 要去想它。 没错。嗯， 我如果说具体的话，想要 抛下 清空什么东西的话呢，我想把我的房间里面的东西给清 空。哦，我也是有同感，有同感。 我觉得东西太多了。 啊，是， 我好像之前也有说过吧。 嗯， 这个我特别不喜欢打扫灰尘。 哦， 东西一多它也会招灰尘。 对对对对， 怎么就扔也扔不完呢？ 我也是， 究其原因就是买的太多了，跟你讲。 没错没错没错，手欠是吧？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撰稿人也非常的幽默啊。 嗯， 可能知道我喜欢吃，他说我应该把肚子这东西清 空掉。其实这个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 好的，我们还是这个回到正题哈。 好吧， 这个寺庙的这个构造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听说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嗯， 没错，寺庙的构造是非常独特的。一进到这个寺庙呢，是由三个门构成的。 嗯， 然后在第三个门上一般都是会叫它这个四天王门。 嗯， 然后但是这里呢和这个它的构造和这个宫殿的构造，就是王宫王室的构造是差不多的。 哦， 旁边有一个叫这个行廊坊。 嗯， 对，所以呢据说呢这个构造的出现的原因是这个正祖因为是来到这里呢，就是把它看作这个寺庙。 嗯， 不是单纯把它看作寺庙，更把它看作一个算是一个宫殿吧。 哦， 嗯，对对对。然后这附近呢，寺庙附近有一个正祖，听说是正祖亲自种的一个树，名取名为这回阳树。 嗯， 这个树龄大概是200多年， 嗯， 也韩国也把它指定为天然纪念物。 嗯嗯，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出正祖他非常非常的用心啊，在尽孝这一方面。 嗯， 而且呢，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寺庙，因为大家都知道，寺庙在古代的话，佛教的话，应该是大家都比较依赖他们。 是是， 所以可能 信仰。 对，在这个自己父亲的陵墓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寺庙的话，也是让自己的父亲安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其中啊。 嗯嗯， 那既然是寺庙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文化的元素。 没错，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信奉佛教的朋友的话呢，来到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也可以祈愿。 嗯， 当然如果您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有其他宗教信仰的话，我觉得也不错。 对， 你可以来这里净化身心，对吧？ 嗯， 享受安静也是很好的。 没错， 而且呢这里刚也提到了韩国著名的画家金弘道先生。 对， 对吧？他有一些画作在这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氛围。 嗯， 那今天呢又带大家来到了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氛围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净化身心的一个算是一个庄重的地方吧。 嗯 嗯，龙建陵和龙珠寺，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历史的磅礴和宁静。 没错。